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，两小时好歌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一点到两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导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王菲《打错了》， 第几次打错了，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 汪峰再见青春， 再见青春，再见灿烂的忧伤。 林俊杰编号八九七五七， 编号八九七五七。 苏芮你还要什么， 你还要什么，你在乎什么。 邓丽君但愿人长久，半梦半醒之间，蔡琴演唱的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，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。 张杰《三生三世》， 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《打错了》，之后继续来听陈奕迅的老歌《红玫瑰》。

许是一点温柔，当我再度回首，爱已经花落。你想说什么？还隐瞒什么？走入你的生活，却不能把心猜透。最好不要有承诺，最好相爱不太久，怕结束的时刻我无法承受。红唇就烈如火，心碎总在宿醉之后，才发现自己那么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是一首邓丽君演唱的《但愿人长久》。下面我们来听谭咏麟的经典老歌《半梦半醒之间》。这首歌1988年推出，很多歌迷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喜欢上谭咏麟的歌，这是谭咏麟早期的经典代表作。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越过时空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？留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忘了保留一点时间，好让这种感觉永远。睁开双眼，醒来你已两不中有，再回到梦里，梦已相连。哦哦哦，爱你是梦是真，转眼改变梦。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，余云主持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今天千千阙歌的春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蔡琴演唱的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。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，虽说是春年不觉晓，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，虽然 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，趁着这春色在人间，沏一个清早和春相见，让春风吹到伤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，春天里处处花真艳，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， 听到的是蔡琴演唱的经典老歌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《三生三世》，这是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当中的插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阙歌。星期三的凌晨一点，我们再会吧。 如今那段过往泯灭了解破光芒，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，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，四海八荒身在何方，岁月该如何安放，风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，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再忘了也多漫长，掌心的泪我倒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，落花满天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，走到地老天荒，风起起雾茫茫，雨滚滚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，牵着手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，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，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再忘了也多漫长，掌心